这个世界，约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 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。 我是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s grown like weed，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。